全国青少年学生白头山秘营故居塌房队员2月6号塌房了三尺渊革命战捷地。塌房队员们前往三尺渊大纪念碑，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铜像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他们参观了三尺渊湖畔、烽火塔和副主题群像等各处。塌房队员们向三尺渊俊逸的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铜像献花篮和花手，表示了敬意。他们参观了三尺渊俊逸各处，在三尺渊学生少年宫观看了少年宫艺术小组员演出。塌房队员们2月7号参观了白头山英雄青年1号水电站。